对， 哦，是的吗？ 对对对， 哦，就是说他每也可能每一个店铺他有自己的政策， 对， 有专门针对学生的， 对对， 所以说这个形成一个习惯， 对对对， 到哪儿先问问， 对对对，先问问，不管你是去比如说买东西， 嗯， 然后旅游，然后进博物馆，当然大部分博物馆是不收费的， 嗯， 那有一些是需要收费的都可以问一下， 嗯， 其实嗯，他们对学生是优惠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广泛的啊。 嗯，那么还有其他的吗？您觉得在生活方面比较值得让大家注意的 啊，我 小提示，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难免你出去跟别人要打交道嘛， 嗯， 那别人可能会邀请你去吃饭， 嗯， 是吧？那可能按中国人的习惯，有的时候可能会啊，人家邀请我们吃饭，可能就付钱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可能他分不同的情况， 嗯， 其实如果老外他邀请你吃饭，有的时候是表示他愿意付这个餐费， 嗯， 但是呢也可能呢是大家是要平分的， 嗯， 而且甚至呢就是他们餐馆里面平分，就是收银员是每个人来 收钱， 单独的收钱， 嗯， 这种都会出现， 嗯， 然后呢那边基本上会有15%-20%的小费， 嗯， 就是服务费用哈， 嗯， 小费这个是如果你觉得他服务的很好，你是可以给一些的，嗯，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去 pub， 那很多的人就会他们喝酒呢一般是采取那个 round， 就是一轮一轮的， 嗯， 一个人请一轮， 嗯， 如果你觉得你不胜酒力，你其实也可以说我就自己买我自己的， 嗯， 然后别人就他们就是进行这个 round 的这种方式，其实上是不要有任何 不好意思的， 对，不要心里有任何负担。 这个确实是，我记得有一次出去，所有人都在那喝酒，但是我一口不喝的嘛， 嗯， 所以最后的时候还跟大家一块平摊这个酒费。但是在咱们中国就觉得还挺正常的，因为大家毕竟一块聊天， 对 对。但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他会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就好像哎呀我好像很特殊一样。 是是是，其实上在国外， 嗯， 没有任何这方面不需要有任何顾虑，他们会觉得非常， 嗯， 非常正常啊， 嗯， 对，跟外国人实际上就外国人的交流方式是非常直来直往的，非常简单。 嗯 啊，你有什么如果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让你不是特别开心的，其实中国人是要克服一些 含蓄， 对对对，障碍是直接的表达出来，实际上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我们会觉得哎这样不大好，其实他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啊， 嗯，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18岁以上，其实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当时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坐在对面的一个父母就说哎我孩子上学都是借的我们的钱，都要还的， 嗯， 是让他们是非常的独立的，嗯，所以他们的包括他们的这种心态啊和经济方式上面都是非常的独立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 嗯， 啊。 嗯，好的，刚才刘老师其实给我们讲的这些信息和这个小的提示都特别的实用哈，尤其是从心态上的这个调整，可能同学们或者是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到当地，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理念里是有的，但是在这个真正的生活起来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的适应的过程。另外呢，很多老师也都提到过哈，可能语言的适应也是初期的时候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一个月或者到几个月甚至到半年的时间。那好，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英国的同学们啊赴英留学之前哈，大家可能在出发之前的这个阶段呢，在节目当中请到有非常有经验的，对于英国留学非常有经验的刘凌云老师，为大家做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提示和指导，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同学。好，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谢谢刘老师。 嗯，好，谢谢瑞老师。 嗯，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中午的12:30，还有晚上的8:00播出。好，各位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